Samson That you're in love 难忘你远去的那天相依相会只说盼再度会面我看你今天今天的一张脸仿佛已变心碎